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48集，满身伤痕的西西。 西西，你在看什么呢？ 西竹心里陡然一跳，迅速把那张照片原样的塞回，顺手把还有粘性的塑封一撸，说道： 看照片啊。 一边说，他一边做出翻看照片的模样，抱着半开的影集转过身来。他看到孔清华裹着浴巾，头上和身上的水根本未及擦拭，一缕一缕的细流正顺着皮肤往下，站定的脚边慢慢地积开一滩水渍。洗手间的水声依然哗啦不绝，西竹朝声响处看了看，说了句： 洗完了怎么不关水呢？老师说要节约用水的。 孔金华没动。 啊，妈妈刚刚忘记了，西西怎么想起来要看照片呢？ 西竹伸手指了指客厅。 电视里说翻开老相机回忆老故事啊。 西竹一字一板地学着电视里的腔调，电视里现在播的是广告，但谁知道呢，也许刚刚播的的确是流金岁月的栏目。西西一贯喜欢学电视的，林娟老师不是也说吗，让西西少看点电视，免得学得怪里怪气的。孔金华盯着西竹手中的影集看。 啊，那西西看完了吗？ 西竹适时打了个哈欠。 也没什么好看的呀。 西西一副很没规矩的模样，把影集顺手扔在了床上，手脚并用地爬下来。孔金华皱了皱眉头，还是忍住了没去训他，俯身去捡那本影集。身后的西竹忽然冒出一句： 里头这个姐姐是谁啊？ 孔金华的身子不易察觉的一颤，然后尽量的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把影集往床头柜高处塞。 西西不认识的。 西竹拖着长长的吊子哦了一声。 哦，这个姐姐我见过的。 几乎是预料之中的，一声闷响，那本影集从高处砸到了地上。孔金华的音调都变了，甚至顾不上去捡那本影集。 你见过的在哪儿？ 西竹信口诌了句： 就在幼儿园门口啊，他给我糖吃，夸我名字好听。 说完他又踢踢踏踏地回房去了。如果一如之前真的也叫西竹，那么他刚刚的那句夸我的名字好听可谓是意味深长了。关门的时候，西竹偷偷地瞥了一眼，孔京华还站在当地，跟泥塑的雕像似的一动不动。这一晚西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闪出的就是一如的那张照片。那张照片极其的不雅，堪称情色。赤身裸体的一如和一个男人交缠在一起。更荒唐的是，旁边还坐了一个。如果算上拍照片的，现场除了一如得有三个人。一如怎么会同意拍这种照片呢？是因为他当时年纪小不懂事，还是说是自愿的，被强迫的，被下了药的？而更蹊跷的是，孔金华作为易如的母亲，怎么会保留这样一张不堪的照片呢？还有，秦放现在跟易如在一起，秦放知道易如的这些事吗？还是说同当年的安曼的事情一样，他是被蒙在鼓里的？第二天的孔金华显得精神恍惚，心事重重。 送西竹去幼儿园的路上，他时不时神经质地东张西望。西竹故意问他， 什么时候回老家去住啊？ 回老家？孔金华怔了一下，自己倒是把这茬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他勉强笑了笑， 妈妈还要收拾东西呢，过两天吧。 过两天？西竹垂下了眼皮，顺势踢飞了一颗小石子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小胖墩高全安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班主任办公室，惊慌失措地嚷嚷着， 老师老师，西西哭了。 全办公室的老师都没动，难以置信的那种没动。林娟跟高全安确认， 是西西哭了还是西西把别人打哭了？ 高全安非常的肯定， 是西西哭了。 整个办公室都轰动了，先前被西竹引抗高歌吓到的那位男老师最为激动。 哎呦，这怎么可能呀？ 他还顺手抓起了手机，表示如果西西真的哭了，他一定要拍下来上传朋友圈。啊，真是太八卦了。事情的发生总是出人意料，明明是一桩兴致勃勃看热闹的事情，到最后居然演变得有几分沉重。林娟心疼地把西竹抱在怀里，一边哄着一边帮着撸起西竹的袖子，让那个男老师拍照。 这里还有这里， 过分，真是太过分了。 都是伤，淤青或者是指痕，横七竖八交错着，看着很有些触目惊心。那个男老师气得手都抖了。林娟叹气，又掀开西竹的后衣领往里瞧， 后背上还有呢。 其他几个老师聚在一处议论纷纷的， 这要怎么办？我们管得着吗？ 要管，这是虐童啊，亲生的都不允许，何况西西还是被领养的，性质更敏感。小高老师，你上网搜一下，这种是不是直接都可以不让他继续抚养孩子了？ 我就知道，这世上能有几个人是视如己出的。领养的孩子可怜啊。 难得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 听说西西一贯不听话，会不会是孩子自己也有些过分啊？ 什么叫一贯不听话？ 那个男老师更激动了。 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西西，他才几岁啊，这么小的孩子，就算他不听话，那也是孩子的天性，怎么可能是恶意为之呢？ 他伸手指向西竹，看来这位男老师是彻底的忘记了自己被西西装鬼唱歌吓的那回事了。西竹窝在林娟的怀里，眼睛里滚着泪，可怜巴巴地去拽林娟的袖子。 老师，我不想回家。 林娟摸摸他的脑袋， 西西不怕，咱们不回家。 说得容易，面对愤怒的孔金华时，林娟几乎招架不住，她尽量心平气和地跟孔金华讲道理。 不是我们要带走孩子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，只是西西现在很害怕，抱着我哭了好久，怎么劝都没有用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西西今晚跟我住，我是院里正规老师，不可能拐了西西跑了的。等孩子情绪恢复些了，你再把他带回去。 孔金华完全听不进去。 我根本就没有打过西西，你们拍那些照片是什么意思？你把西西叫出来，我要问个清楚。 男老师看不过去了，刚才他手机险些让孔金华给摔了，本来就一肚子的没好气。 我们也关心西西啊，这次是西西自己不想回家，哭得要死要活的，你这把他一路拖回去多难看呢。小林老师也是好心照顾西西一晚，大家都是想解决问题啊。 就是这么说，他越看孔金华越觉得心里犯嘀咕。 有九成笃定了就是他打的西西。这要是让他再把西西给带回去，那还得了？不得把西主给打残了？其他老师也在边上劝，好说歹说的，终于把孔金华劝得松动了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林娟还主动把自己的地址写给了孔金华。 只一晚，你就当西西是住校，放一百个心。 孔金华接了字条没说话，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几个老师看似随意地挡在办公室的门口，里头灯火通明的，西竹正由另一个女老师照顾着，偶尔大哭，就是不愿意出来见他。孔金华忽然提高了声音， 西西，是妈妈打的你吗？ 林娟带着西竹回到了家里。林娟租住在老的小区，类似从前的职工宿舍，一梯好多户，不过很多人都已经搬离了，一到夜晚就分外的安静。林娟住的是一室一厅，窗子还是双开的木窗，木头缝有些漏风，连西竹这样的小孩都知道这房子旧。 老师，这房子好老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